尝试着不露痕迹，告诉我爱情的道理，你认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 是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张艾嘉、李宗盛对唱的《爱情有什么道理》。我刚刚就在想，在生活当中的各位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爱情到底有什么道理？你细想想，爱情真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奇怪的事情。比如说你正在经历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变得很小气，你好像对对方什么都会介意。可是如果你真的爱对方的话，你又会发现你其实挺大度的，什么原则都没有了，仿佛什么错什么事情都可以原谅。就像是泰戈尔曾经说过的话，眼睛为他下着雨，心却为他打着伞，这就是爱情。好，我们一起来看网络当中各位网友给我的留言。来自于微博当中的好友，我是纳斯加说，预祝我们家的老情人和小情人节日快乐。好，送上这份祝福，祝你们阖家欢乐。微信当中的网友洋洋说，看着身边躺着的人，愿未来的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像过去的每一天一样珍惜爱惜尊重对方。想要送上这首王若琳的有你的快乐。 我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雨中，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故意要你为我等待，说不出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 有你的快乐。其实就算我不在节目当中做爱情这个主题，也时常会有网友在网络当中问我，到底什么才是爱情，什么是真爱。我觉得 真爱说实话很难去定义，但是你如果说爱情的话，我觉得跟这首歌有点像，有你的快乐，哪怕你在身边什么都不做，只是傻傻的看着你，陪着你，都会觉得快乐。但是我倒觉得这只是初初相处时的那种感觉。我倒是很羡慕前面送祝福的两位网友，一个叫做我是那加斯和杨洋，他们那种爱情是很多人向往的。爱情最美好的并不是初识，而是长久的陪伴和沉淀下来的一种安稳。这种安稳是让我不再害怕失去你，在你的面前表露我的邋遢阴暗面，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走了。来听这首Love me harder. Tell me something I need to know. Then take my breath and never let it go. If you just let me invade your space, I'll take the pleasure, take it with the pain. And if in the moment I bite my lip, baby, in that moment you'll know. 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要跟你一起来分享薛之谦《刚刚好》。 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感情会挣扎，没有说的儒雅，把挽回的手放下。镜子里的人说假话，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装聋或者作哑，要不我先说话。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哪？可是感情会挣扎，没有别的办法，他劝你不如退下。如果分手太复杂，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故事要美，必须藏着真话。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再不争也不吵，不必再煎熬。你可以不用记得我的好。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是非要去那座城堡。天空有些暗了，暗得刚刚好，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 这是来自于薛之谦在2016年的音乐作品，叫做刚刚好。副歌部分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的爱情到这刚刚好，剩的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一听就知道这是一首分手的伤心情歌。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过这样的一段有关于恋爱心理的提醒，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听说爱情有四个阶段，熬过去了之后，你们俩人就会永远在一起。有一位心理学家曾经写道，一份成熟而且称得上真爱的恋情必须要经过这四个阶段，那就是共存、反依赖、怀疑、共生。而这之间转换所需要的时间是不一定的，因人而异的。第一个阶段共存，这属于热恋时期，不论何时何地，你总希望能跟对方腻在一起。第二个阶段反依赖，一方想要多一点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时候另外一方就会感觉自己被冷落了，总是会因为一些小事去跟对方计较或者数落对方。第三个阶段怀疑，这是第二个阶段的延续，要求更多独立自主的时间，总是觉得对方对自己不好了，没有以前爱自己了。第四个阶段共生，这时新的相处之道形成， 你们已经成为最亲密的人，你们在一起相互扶持，一起开创属于你们自己的人生，你们在一起不会相互的牵绊，而会相互成长，现在的你们就像亲人。但是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通不过第二或者是第三阶段，选择分手。其实很多事情只要好好的沟通就会没事，可是想太多或者是任性，就是在生活当中无法避免。世界上遇到唯一的你多么不容易，所以提醒你，能不能不要轻言放弃。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王力宏的这首唯一。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 各位送上祝福。打开微信看到的是网友魏老先帅说，脑子里突然就想起了于仙中的等待是爱情的一种方式，细腻浪漫，娓娓道来。和老婆认识是在2010年的3月8号， 南阳的白河边下起了小雪，远处是颤抖的桃花，我们沿河边而行，从一见倾心到拥有一双儿女，好想把生活过成一首诗。马上就要到八周年了，愿我们能够携手共进，安居乐业，家人安康。我对媳妇的感情一生当如初见，为你们送上这首歌曲 Because Love Me， 因为你爱我，祝你们幸福。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for what I am or for what I may someday be or do you love meReally love me because you love me. Darling, tell me, do you need me to call your own or just to talk to when you're alone? Or do you need me, really need me because you need me?Darling, if you love me as I love you, there is nothing I cannot do. Please say you love me, really love me, because you love me. Oh, my darling, if you love me as I love you,There's nothing I cannot do. Please say you love me, really love me, because you love me. 游玩去霸州温泉新都孔雀城，逛庙会、听相声、赏民俗、赢奖品、品美味，还可以免费泡温泉，其乐融融，年味足。详询88918918，预售证号霸房证号2017438号。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购翻天，花香奥莱村。The weather。 关注天气，上午本市有三四级的偏北风，午后风力减弱到二级左右，能见度大于10公里，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目前本市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风防火，昼夜温差较大，还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光阴前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那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你有什么甜言蜜语想对对方说的话，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还觉得有一首歌我们是绕不过去的，梁静茹今天情人节，一起来听。 想任性那情绪，纵然爱淋过了雨滴，放开握紧会思念的手心，坏习惯倔脾气，没道歉也可以忘记，那是什么都不计较的 小的情节，围成小星光满天，比一颗蜡亮的钻戒。一个微妙的体贴，我知道今天会是情人节，不是第一次听你说永远，泪水还是涌成温泉。一个为爱的改变，我知道今天就是情人节，你让我看见我有多特别，让心快乐的和回忆重叠。每年过366个节， 2008年梁静茹所演唱的《今天情人节》，每每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相当甜蜜。歌里面有一种如果两个人真正相爱，天天都可以是情人节，哪怕那一天一点节庆或者说特别的状况都没有，你都会过得特别甜蜜，像情人节一样。当然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反驳我说，两个人在一起怎么可能不会产生矛盾，这个牙和舌头都会干一仗，更何况是两个人，到哪里会找到那么合适的人，那么好的爱情呢？好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好的爱情应该是，我觉得我一个人很好，但是你来了，我会觉得更好。既有一种独立的感觉，又会觉得很亲密，彼此需要了解，更需要尊重，相处不累，舒心自在。我觉得真正的爱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的，要学习让爱情发挥生活的正能量，而不是把它转变成负面的一些情绪。两个人之间的相处，我觉得既要相敬如宾，也要相互尊重关怀。另外你要接受和包容对方的缺点，同时还要学习对方的优点。婚姻你要维持好，要让他幸福，你就必须不断的去学习。我觉得这方面的提高，除了工作事业这方面，情商也得提高。对，就是情商。好了，不扯那么多，越扯越远。我们来听杜德伟所演唱的《情人》。 Girl，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Girl，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情人爱却更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尽在敷衍中。Girl， 我不是故意对你冷落，大部分时候我不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接下来这小段，我是要特别做给手机前那些单身的朋友。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绕不开的音乐作品，孟庭苇所演唱的《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多少会有落寞的感觉，为那爱过的人不了解，想念还留在心里面。没有情人的情人节，意外收到安慰的卡片，想必爱过的心已发现，要我打开回忆的结。情人节快乐，快乐情人节，我只听见悲伤的音乐。情人节快乐，快乐情人节，把那忧郁 孟庭苇所演唱的《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在情人节这一天，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可能听这首歌真的会觉得很忧伤，但是我想换一个角度请你思考一下，我觉得单身的朋友可以在这一天很开心，不必忧伤。你想想，今天各种跟情侣能扯上关系的消费品都被 提高了很多很多的价格，你这天不必去消费，不必伸着头去挨宰，是不是一下子觉得赚了呢？不过王平还是想提醒那些没有在恋爱的朋友，特别是还没有经历过爱情的朋友，你在生活里面其实应该细心一点，因为我总觉得有时候有的人如果反应迟钝，或者说有一些后知后觉，那可能爱情来的时候你真的还没有等到你察觉来，那他已经就走了。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对你好，或者就是莫名其妙的来故意招惹你，估计这个人就已经在私底下喜欢上你了。另外就是你自己，你如果莫名其妙的想见一个人，想跟他在一起多说几句话，那可能就说明你已经喜欢上他了。谈不上喜欢的话，也至少有好感，对不对？还有就是今天有人跟我说，你可以在节目当中告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正在经历这种朦胧情感的一些朋友这样的话，他说对一个人的好感最多存有4个月，一旦超过了，那可能就会转变成爱。真正的爱情并不是一时好感，而是我知道遇到你不容易，错过了就会很可惜。所以各位单身的朋友，你要好好的观察一下你身边是否符合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情况的一些人，如果有，再仔细想想自己对他是不是有好感，有的话就可以尝试去相处一下。我们继续要看各位网友的一些祝福，我觉得这些祝福一看就是单身的朋友送来的。首先看到微博当中的圆圆，他说很久没有看微博了，翻来覆去睡不着，然后看到你祝福帖子就想送一份简单的祝福，愿所有的人都快乐。另外小康说，时光飞逝，现在感觉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好快，留守工作过年，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另外提醒各位一定要珍惜眼前人。好，送一份祝福给大家，希望这些单身的朋友都可以早一点遇见另外那个人。来听孙燕姿的这首《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影子安排。伤害，我看着如梦的入口有点 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这是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遇见》。在过节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多听一些美好的歌曲，或者这些美好的旋律都会伴随着一些美好事情的发生，对不对？我不管收音机前你现在处于单身还是热恋，亦或是老夫老妻，我都希望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可以主动的制造一点点浪漫，让这种平静平凡的生活可以多一点不经意的小惊喜小确幸。其实这些浪漫制造起来也不是太复杂，哪怕就是一束鲜花，一份小小的礼品，一张自制的卡片。真的，我觉得对方跟你生活在一起，或者说相识那么久的人，他可能不会在乎你送的这些礼品到底贵不贵重，而是在生活里面你有没有心想着对方。就让我们在爱情里面，在生活里面都做一个有心人，制造一些些幸福的感觉，浪漫的状况。祝福各位幸福一生。我们来听郑中基和陈慧琳演唱的《制造浪漫》。歌声当中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哦，对了，明天就是年三十了，我们在这里还要给各位拜个早年，祝福大家狗年旺旺旺。好了，到这里真的该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明年见，拜拜。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边上，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像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 在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光阴的故事，音乐王平与我们一同成长。 爱从不